素笛子天香云外飘，嫦娥应回通灵腰，弄玉笛吹弦凤敲，怕只怕笼中的月老啊，将人不两下里错喜红丝是热火的根苗啊，

才那个金云大梅花大鼓确实从来没有和乐队老师合作过，接下来的这段梅花大鼓也是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和乐队合作传统的梅花大鼓。嗯，随意为大家演唱两句助助兴吧，为大家演唱一段传统梅花大鼓中宝玉探病的片段。那个 表兄，你是哪来的玩意儿？

咱众群臣回归府去有一位司徒王允回到家进门来敲了敲这星斗交辉寒风儿冷冷一轮明月照窗前红楼三地叫一半天空云尽雨寒仰面望天我长叹一口气 是否啊？ 人勾勾脸，今天不说真情话，我管教你一命丧黄泉。貂蝉们听忙回道，老爷心情听言，见妾无命，我不敢出内侍，岂能与人勾勾脸。这几日见老爷下朝愁眉，那战女是因何故？坐不宁，寝不安，珠泪洒胸，前年是所谓的那一般。 Oh!